勒位记第十三章，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若人在肉皮上生了肿瘤或疮结或斑痕，他肉皮上有了这种赖病的征象，就应把他带到亚郎司祭或他做司祭的一个儿子前，司祭应查看肉皮上的征象，若患处的毛变白，若患处似乎已伸过肉皮，这便是赖病的征候。司祭一看出，就应声明他是不洁的。但若他肉皮上的斑痕发白，而不见得伸过肉皮，毛又没有变白，司祭应将患者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他，如见患处颜色未变，皮上的患处没有蔓延，司祭应将他再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祭再查看他，如见患处颜色已淡，皮上的患处也没有蔓延，司祭应声明他是洁净的，这不过是一种疮结，他洗过衣服就洁净了。但在司祭查看声明他洁净以后，如疮结在皮肤上又蔓延开，应再去叫司祭查看。司祭应查看他，若见他皮肤上的疮结蔓延开了，应声明他是不洁的，已成为赖病。若人身上有了赖病的征象，应带他去见司祭，司祭应查看他，若见皮肤上白肿，毛已变白，患处出现赘疣，这是他肉皮上的慢性赖病，司祭应声明他是不洁的，不必将他隔离，因为他已是不洁的。但若赖疮在皮上蔓延，凡司祭能看见的地方，从头到脚，赖疮遮盖了患者的全身皮肤，司祭查看他，若见赖疮遮盖了他全身，就应声明患者是洁净的，因为全身变白，便是洁净的。但他身上一出现赘疣，就成了不洁净的，司祭一见这赘疣，就应声明他是不洁的，因为这赘疣是不洁的，分明是赖病。但若赘疣再变白，他应再去见司祭，司祭查看他，若见患处变白，司祭应声明患者是洁净的，他便是洁净的。若人肉皮上生了疮，已医好了，但在疮处又起了白肿，或白中带红的斑痕，就应去叫司祭查看。司祭查看他，若见患处似乎已伸过皮肤，并且毛已变白，就应声明他是不洁的。这是由疮转成赖病的征象。但若司祭查看，见上面没有白毛，也未伸过皮肤，颜色已淡，司祭就应将它隔离七天。若病在皮肤上蔓延开了，司祭就应声明它是不洁的，这是赖病的征象。但是，如果斑痕留在原处，没有蔓延，这是疮痕，司祭应声明他是洁净的。若人肉皮上受了火伤，伤处的赘疣生了白里带红或纯白的斑痕，司祭就应查看他，若见斑痕上的毛已变白，似乎伸过皮肤，这是由火伤转成的赖病，司祭应声明他为不洁，这是赖病的征候。但若司祭查看， 见斑痕上没有白毛，并未生过皮肤，而且颜色已淡，司机就应将它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机再查看它，若斑痕在皮肤上蔓延开了，司机就应声明它是不洁的，这是赖病的征候。但若斑痕留在原处，没有在皮肤上蔓延，颜色已淡，这只是火伤的肿胀，司机应声明它是洁净的，因为这只是火伤疤痕。不拘男女，若在头上或嘴上有疮痕，司机应查看疮痕，若见患处似乎生过皮肤，而且长了黄色细毛，司机应声明它是不洁的，这是癣疥，是头上或嘴上的赖病。但若司机查看癣疥患处，不见得生过皮肤，上面也没有黑毛，司机就应将这患癣疥的人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机再查看患处，若见癣疥没有蔓延，上面也没有黑毛，而且不见得生过皮肤，这人就应剃去须发，只不剃生癣疥处，司机应将他再隔离七天。到第七天，司机再查看癣疥，如果见癣疥在皮肤上没有蔓延，不见得生过皮肤，司机就应声明它是洁净的，洗过衣服就洁净了。但若在声明它洁净以后，癣疥在皮肤上又蔓延开了，司机应再查看，若见癣疥在皮肤上蔓延了，司机不必再检查黄毛，患者已是不洁净的。但若癣疥的颜色未变，上面又生有黑毛，癣疥已治好，患者已洁净，司机应声明患者是洁净的。不拘男女，若肉皮上起了些斑痕，即白色的斑痕，司机就应查看，如见肉皮上的斑痕呈灰白色，那是皮肤上起的皮疹，患者是洁净的。若人的头发掉了，成了秃头，它是洁净的。若人头顶上的头发掉了，成了前脑秃的人，它是洁净的。但是如果在脑后或脑前的突处起了白中带红的疮痕，这是他脑后或脑前的突处起的赖病，司机应查看，若见他脑后或脑前突处肿起的地方白中带红，看来仿佛肉皮上生的赖病，这人即是赖病人，已是不洁，司机应声明他是不洁的，因为他头上有了赖病的征象。凡身患赖病的人，应穿撕裂的衣服，披头散发，将口唇遮住，且喊说不洁不洁，在他患赖病的十日内常是不洁的。他既是不洁的，就应独居，他的住处应在营外。若衣服上有了赖病的迹象，不拘是毛衣或麻衣，或用麻及毛纺织或编织的布或皮革，或任何皮质的物品上有了赖病的迹象，若衣服或皮革或纺织或编织的布或任何皮质的器具上有了发绿或发红的斑痕，这就是赖病的迹象，应交由司机查看。司机查看斑痕以后，应将带有斑痕的物品收藏七天， 到第七天，司机再查看那斑痕，如果斑痕在衣服上，或纺织或编织的布上，或皮革上，或在任何皮质的物品上蔓延开了，这就是恶性癞病的迹象。物品即是不洁的，凡带有这斑痕的衣服，用毛或麻纺织或编织的布，或任何皮质的器具，都应焚烧，因为这是恶性的癞病，应用火烧毁。但若司机查看时，见斑痕在衣服上，或纺织或编织的布上，或任何皮质的器具上没有蔓延，司机当吩咐人将带有斑痕的物品洗涤，再收藏七天。司机查看洗过的物品以后，若见斑痕没有变色，也没有蔓延，物品即是不洁的，应用火烧掉，因为里外都腐蚀了。但若司机查看时，见斑痕在洗涤后已变暗淡，应从衣服或皮革或纺织或编织的布上将那块撕去，以后如果在衣服上或纺织或编织的布上或任何皮质的器具上再出现斑痕，即是旧病复发，带有斑痕的物品就应用火烧了。如果衣服或纺织或编织的布或任何皮质的器具已经洗涤，上面的斑痕就不见了，再洗一次就洁净了。这是关于毛衣或麻衣或纺织的布或编织的布或任何皮质的器具的癞病迹象，声明洁净与不洁净的法律。